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王璐老师。 大家好，我是王璐。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16课的第三个单元，也是关于 studying abroad， 出国学习。其实在国外学习呢，王老师遇到的问题还是很多的，是吧？ 是，我们在国外学习的话，主要学生会遇到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属于最大的，我们叫 psychological， 心理方面的。第一个是 we are far from our parents， 离父母特别远， and we don't have friends， 最初的时候没有朋友，那么会产生一种 homesick， 思乡的情节。那么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对于学习上的一些焦虑也会引起心理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大家会遇到一些 financial troubles， 那么有可能去找不着工作，那么打工会遇到一些问题。那么第三个就是属于我们叫 social problems， 社会的一些问题。那么在那边我们会遇到一些这个交际的方面，是否有人接受你，或者是能不能交到一些非常喜爱的朋友，那么都会出现问题的。 所以大家在出国之前呢，应该对这些问题做好相应的准备 ，psychologically, financially, and culturally。 是这样的，所以大家有了心理准备之后再出国，这样就不会出现 cultural shock 文化震惊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需要大家掌握哪些 words and expressions。第一个词，憔悴 ，drawn。那么大家看到这个词觉得会非常奇怪，它为什么代表憔悴？那么实际上这个词在英语中不太常用，我们常说的憔悴用 tired 或者叫 exhausted， E-X-H-A-U-S-T-E-D， exhausted， tired， exhausted。 为什么这么憔悴呢？估计是跟不上了，跟上， keep up with， keep up with。 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单词是 catch up with， keep up with， catch up with。 例如我跟不上我的学习， I can't catch up with you， 我没法跟上你学习了。那么我们还可以说 keep up with the fashion， 赶时髦，或者叫 follow the fashion。 Well, sometimes young people like to follow the fashion， sometimes young people like to keep up with the fashion， 许多年轻人喜欢追逐时尚。 接下来一个表达，刚一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 no sooner than， no sooner than。 那么这个词组我们还有一个相似的叫 hardly when， H-A-R-D-L-Y， hardly when， 或者叫 as， 一什么就怎样，表示同时伴随的状况。 接下来一个词，毁坏， ruin， ruin。 这个单词是非常严重的情况或者是状况，例如 you ruin my life， 你毁了我的一生。说这句话的时候是非常强烈的一种语气，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在使用它的时候要小心一些。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说 ruin somebody's reputation， 毁坏某人的名声， his reputation was ruined， 他的名声被毁坏了。 如果功课跟不上的话呢，情绪上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毁坏我们的健康。赶上， catch up， catch up。 那么刚才的词组是 catch up with， 就是赶上跟上某人，是同义词组。下一个单词 get through， get through 叫读完或做完。 For example， I'm going to get through the task as soon as possible， 我会尽快的完成我的任务的， get through the task。 那么也可以说完成我的功课， get through my homework，或者是 get through my assignment， A-S-S-I-G-N-M-E-N-T， assignment。 在国外学习呢，老师布置作业的方式可能和我们也不一样。布置作业， assign， assign。 I will assign a paper today， 我今天会布置一篇作文。 遇到不认识的单词就一定要查字典吗？查字典， look up dictionaries， Look up dictionaries。 那么我 个人是觉得这样的，周老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在学习英语的时候，不要手边只拿一本词典，除了你的电子词典之外，那么大家还有朗文 Longman Dictionary。 那么除了这些词典，我还给大家推荐一本朗文出版社出版的叫 Longman English Activator， 叫朗文联想词典 Activator， A-C-T-I-V-A-T-O-R。 这本词典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在见到一个词，它会给你联想的扩充词汇。例如见到了 literature， 里边会出现 biography 传记， novel 小说， science fiction 科幻， fable 寓言， myth 神话。所以这样帮助大家学习英语，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买一个引进版的词典， 就是Longman English Activator， 大家会非常喜欢的。在国外读书，根据需要会经常阅读一些科学文献。Scientific， 这个单词是形容词，大家一定要注意，它的名词就是 science， 自然科学 natural science， 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 而科学的是 scientific， 例如科学的方法 scientific approach。 各位听众会问，为什么不用 method？ 那么在科研研究中，我们要用的是 approach， A-P-P-R-O-A-C-H， approach。 加大阅读量的一个方法就是要学会浏览。 skim over， skim over。 那么常见的是 skim 或者叫 skimming， 双写 M-I-N-G， skimming 代表听众在看英语的过程中， 不太需要查每个单词的意思，直接把所有的课文看完，这个就叫 skimming 或者叫 scanning， 叫扫读或者叫略读。所以大家要学会这种 reading skill 阅读技巧。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人们通常需要鼓励。 encouragement， encouragement， 我们需要鼓励。 we need encouragement， I need encouragement。 那它的动词是 encourage， 例如鼓励某人做某事， encourag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我鼓励你出国， I encourage you to go abroad， 我鼓励你追寻自己的梦想， I encourage you to chase your dream。 读完本科之后呢，许多学生继续自己的学业，读研究生。 postgraduate， postgraduate。 那么我们要注意，我们在整个的教育过程中会有不同的学位，我们叫 degrees， 例如我们最高等的就叫 PhD， Doctor's degree。 那么比它低一个级别，我们叫硕士， Master's degree， M-A-S-T-E-R， Master， 硕士。那么本科的学士学位叫 Bachelor， B-A-C-H-E-L-O-R。 那么学士学位 Bachelor's degree， P.S. Bachelor。 那么我们还要得到一个毕业证，英文就叫 Diploma， D-I-P-L-O-M-A。 这个在西方国家 Diploma 代表同学或者是各位同学拿到的一个毕业证，或者有可能是大专的文凭，要注意文化差异。那么第三个大家要获得的就是 Certificate， C-E-R-T-I-F-I-C-A-T-E， Certificate， 我们叫资格证书，例如会计的 CPA 在其他国家是非常有用的，例如在英国和澳洲，那么大家会得到自己非常好的报酬。那么另外也可以有 Teacher's Certificate， 例如教师资格证，或者叫 Lawyer's Certificate， 我们叫律师资格证。既要有毕业证，还要有上岗资格证，看来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了。 对，那么周老师，我比较好奇，那么不太清楚，在北京电台工作的各位主持人是不是都要有一个特别的 certificate 呢？ 没错，是这样的，我们要通过播音员、主持人还有编辑记者的上岗证书考试。每一年广播电视总局通常呢，在全国都会举行广播电视系统人员的上岗资格考试，这里面的岗位呢，包括编辑、记者、主持人、播音员。 哦，听起来很复杂的样子。我只是知道自己在获得 Teacher's Certificate 教师资格证的过程中，我考了一个 Mandarin Certificate， 我们叫普通话考试。我当时还觉得比较自豪，因为得到的是一级乙等，他们说与播音员一级甲等就差一些了。那么周老师肯定是一级甲等了，是这样吧？ 我的普通话考的也不太好，但是呢，必须要拿到一个一级甲等的证书，这样普通话考试才能够过关。 嗯，听起来 sounds interesting， 比较有意思。那么各位听众听到了，也可以去参加一下普通话考试，看一下自己的普通话到底是几级。 没错，这样呢也会促进大家纠正自己的英语发音。 是这样的。 嗯，好，我们来看课文。 Good morning, Frank。 早晨好 Frank， 我们常见的一种打招呼的方式，或者现在时髦的也可以用 What's up Frank， Frank 怎么样， OK， Hello Frank 都行。 嗯，这是谁呢？是老李在打招呼啊，所以 Frank 向他招呼道， Good morning 老李， Come in take a seat， You are looking rather drawn， Is anything the matter？ OK， 那么看到老李的脸色不好了，所以请他 Come in， 请进来， Take a seat， 请坐。 You are looking rather drawn， 那么你看起来有一点点累。 You are looking rather tired， 我们常用的句型。 Is anything the matter？ 或者我们可以问 What's wrong with you？你怎么了？都可以问别人是否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Well, to tell you the truth, I'm a bit worried. OK, 那么大家要注意，这个句子中的固定表达 to tell the truth, to tell you the truth, 跟您说句实话吧，跟你说句实话吧。那么在表达自己下面说的话不是很令人 pleasant,高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说出来这个 to tell you the truth。 例如，如果你是北京人，那么你很自豪地问我 Do you like the food in Beijing？ 那我不喜欢，我必须在前面说一个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don't like the food in Beijing， 因为我说的东西跟你的想法会不一样，所以要用这样的一个开场白。也可以说 To be honest， 跟您说句实话吧， I'm a bit worried， 我有一点点担心。 嗯，有一点忧虑。那是什么问题呢？ Frank 这样问道。 What about? Yes, 省略了一个，就是 What is the matter with you? OK, 或者这里一直接的两个固定表达的单词出现了， What about? 什么事儿呢？那么这句话肯定大家会好奇，它的整个完整的句子是什么？是 What are you worried about? 那么就简称为 What about? 老李坦诚相告，I don't seem able to keep up with all the reading we are expected to do. No sooner am I halfway through one reading list than I'm given another. OK, 那么老李在学习中遇到了一定的问题。I don't seem able to keep up with all the reading we are expected to do. 我看起来并不能够跟上所有我们要做的这些阅读，因为大家知道在国外经常每周要读完7到8本很厚的书。那么这个是 professor 给你的 reading list， 也叫 book list， 这是中国学生遇到最大的一些问题了。 No sooner am I halfway through one reading list than I'm given another。那么要注意这句话中的 no sooner than， 这边还没怎么样，那边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前文 no sooner 要用一个倒装的句式， No sooner am I halfway through one reading list， 我这边的 reading list 还刚刚读了一半， then 那边 I'm given another， 后面省略了 reading list， 又给了一个书单。 Frank 并没有直接问到老李的阅读问题，相反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Are you getting enough sleep? OK， 那么看起来这个 Frank 是非常善解人意的一个人。那么首先问到他的 health 健康， Are you getting enough sleep? 那么睡眠充足吗？ 果然让 Frank 猜到了， Not really, I'm up until midnight reading. OK, not really 这是常见的一个表达方式，不一定这样啊，或者是不啊， not really 比 not 直接表达要好得多，也比 no 要好。 I'm up until midnight， 这个 up 可以代表 stay up， I stay up until midnight， 一直持续到午夜都在清醒的状况中，就代表直到午夜才能睡觉呢。 reading 伴随的动作就是读书。 看到这种情况， Frank 向老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That won't do you any good at all，You don't want to ruin your health. Okay, that won't do you any good at all. 就代表这对你没有一点好处，或者一点好处也没有。That won't do you any good. 我们要注意 do somebody good 对某人有好处。我们会说 well, smoking will not do you good. 那么抽烟或者叫吸烟不会对你有任何好处的。我们要注意一下这种表达方式。You don't want to ruin your health. 你不会希望影响到你的健康吧？我们可以把 ruin 改成 affect. A-F-F-E-C-T. Affect your health. 老李是来咨询的，所以他问 What can I do to catch up then? OK, 那我怎么样才能跟上我的 assignment 作业呢？ What can I do to do something? 为了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呢？For example, 我为了出国应该怎么做呢? What can I do to go abroad? Frank 表现出了进一步的理解。If I were you, I'd stop worrying. Your problem is not so unusual. Most postgraduates have trouble getting through all the reading assigned to them. But of course, you have the added problem that it's in a foreign language. Okay.那么大家注意到第一个句型 If I were you 是非常有礼貌的给别人咨询或者是给别人建议的一种方式如果我是你的话 I'd stop worrying 这个 the 代表的是 would I would stop worrying 我是你就不会担心的那么什么原因呢 Your problem is not so unusual 就代表的是 Your problem is so common 你的问题太普遍了很常见Most postgraduates have trouble getting through all the reading assigned to them. 大多数的研究生都会有问题 have trouble doing something. 有什么问题呢? Getting through all the reading assigned to them. 就是他们被布置的阅读作业都是完不成的。他们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But of course, you have the added problem. 那你还遇到一个增加的额外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说 extra problem, 就代表额外的问题。That it's in a foreign language. 你现在遇到的阅读材料是用外语的。所以这是大家难上加难的一个原因。 是什么占用了老李大部分时间呢？接下来他又说 That's true. I seem to spend more time looking up dictionaries than studying scientific papers. OK, 那么老李说 That's true, 是对的就是代表我遇到这个问题 I seem to spend more time looking up dictionaries than studying scientific papers Spend time doing something 在什么方面花时间 More time 他在什么方面花的时间更多呢 Looking up dictionaries 查这些生词而不是 studying scientific papers 看这些科技文章 那如何来阅读才能够更有效、更实际呢? There's no need to read every word of those papers, you know. It might be a good idea just to skim over the less important papers to get the main idea. You save yourself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that way. Okay, there's no need to read every word of those papers. 那么没必要。把每个单词都读了，一定要注意。这句话也是我们在学习英语过程中要注意的。There's no need to read every word of those papers, you know. 那么一篇文章大概理解到70%就可以了，不要 word for word。那么我以前有个学生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老师，这个 China Daily 对我来说是 China Monthly， 就一份中国日报，他要读一个月，因为每个单词都要读，所以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 reading habit。大家千万要注意，阅读一定要节省时间，只读懂70%。 不要给自己施加那么大的压力，要求每一个字都能够读懂。 对，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阅读习惯呢。It might be a good idea just to skim over the less important papers to get the main idea. 那么这是第二个我们学会给别人建议的句子。It might be a good idea to do something.那么如果我是你的话或者这样做会更好 skim over the less important papers 那么快速的浏览一下不太重要的论文 to get the main idea 了解大意就可以了 you save yourself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that way 这样的话你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和努力 老李决定从头再来 I'll give it a try thanks for your encouragement 他会说我试一下吧 Thanks for your encouragement. 多谢你的鼓励。实际上这个地方我个人觉得应该说 Thanks for your advice. 多谢你的建议，这样感觉是更合情合理的。 Frank 也比较客气。There's no need to thank me. That's what I'm here for. OK, 前面的一句话我们没有必要把它记下来。There's no need to thank me. 没必要感谢我。OK, 后面一句必须要记下来了。That's what I'm here for. 这就是做朋友应该做到的。我们在前几个单元中已经讲过这样的词组了。That's what I'm here for. 或者大家可以说 That's why I'm here. 通过学习这篇对话呢，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养成一个 skip over readings 的习惯，也就是一目十行的阅读习惯。 是这样的。那么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 reading fast， 读得非常快，这样获取信息的这个途径就比较多，然后这样的话能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没错，大家不妨从今天开始试试看，看一看过一个月之后您的阅读效果怎么样。好，这一课当中的重点语法呢是倒装句的语序，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倒装句的语序在句子当中一般都出现几种情况。 OK， 那么大家现在请把书翻到208页。在这个 grammar 语法现象中，我们发现一共有6种倒装句。第一个 questions 就是疑问句，这个地方很自然的 Are you getting enough sleep? What can I do to catch up?就是疑问句，我们都要知道要把这个疑问词提前 what, who, where， 这样后面接动词，在后面接主语的结构，我不再多说了。第二个 sentences began with there， 以 there 开始的 一些句子，例如 there have been many wars like that in the past， 像这样的战争在过去有很多。那么实际上 there 在这个句子中真正做的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宾语或状语的一个结构，我们可以说 many wars like that have been there in the past. In it there lived a people called the Jews. 那么这个句式我们已经在前几个单元中讲过， a people called Jews lived there in it， 在那个地方居住。为了跟前文保持一致，所以把 in it 是前文的一个地点放在了句首。第三个句子 sentences began with here, then, now。 那么大家注意一个 here comes the bus， 公车来了， here you go, here you are， 就是我们常用的 here。 then came the second world war， 然后二战就爆发了，这个 then 有的时候也要使用倒装。那么在这个句式中最后一个就是 now comes our turn， 跟 here 是一样的，例如 now comes the bus。 OK， 第四个句式 sentences began with certain adverbials of place， 某类地点状语开头的，例如我们这篇课文中学过的 in the very heart of England lies the country town of Stratford-on-Avon。 那么当时在课文中我们讲到了 in the very heart of England 是一个地点状语，在英格兰的最中心的地方，强调一下英格兰的最中心。 To the left of the square stands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在我们广场的左手边有人民大会堂，就讲到我们天安门广场。 To the left of the square， 强调一下地点，所以用倒装句型。第四种我们用 so, neither, nor, no more 开始的句式，例如 I love music, so do I。还可以说 I like my hometown, so do I. I'm a teacher, so am I. 要注意前面的，如果前面说话者使用的是一个 do 的结构，你就用 so do I. 如果用的是 am is are， 你就用 so am I. 下面 neither. I can't answer that question. Neither can my sister. 我姐姐也不可以，也不能。那么用 neither can somebody. 那么这个在口语中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使用的是 me neither， 例如 I can't eat fish， 我不可以吃鱼， me neither， 我也不行，这个句式要注意。 She doesn't care much for sweets， no more do I， 那么我并不喜欢 sweets， 糖果， no more do I， 也就是 me neither， 我也不太喜爱的一个句式。第六个句式 no， never， only， 要注意No sooner am I halfway through the reading list than I'm given another. No sooner than, 我们要求的是倒装，前到后补到，要注意一下。第二个， Never shall I forget the day we spent together， 永远不会忘记的。 Never will I forget 也可以，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Neither will I forget you。 下一个， Only now do I realize that I've been wrong。 Only now， 只有在那个时刻。 OK， 我们强调的是时间， Only now。 最后一个， Not only was he a singer, but he was also a painter. Not only, but also， 我们也叫前到后补到。 Not only 要求用倒装， 直接后面跟谓语动词， 然后是主语， 然后是宾语， 而 but also 就使用正常的句式或语序。在交流当中使用倒装句可以使我们的表达更加的简洁，感情色彩也会更加的丰富，大家可以试试看。 OK, if you have a try, you are going to have fun.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王璐老师的精彩讲解，同时呢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Goodbye, everyone. OK, thanks. Goodbye.